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是呢，即是讲理想我有什么错呢？咁啊，代阿杰斯做不上频道唔会有错啦。 係啊。 去咗边度啊，杰斯？ 杰斯休息囉。 有咩食啊？佢好似喺香港喎，琴晚仲做完呢个足球喎，好似。 可能触景伤情啊，你都知佢佢对呢个运动啊你有几咁留恋㗎啦。 似撚死个个变撚晒啊，我哋啲。突然间变咗好撚积极嘅社运分子。 係 我真唔知点解。我真係觉得成个咩价呢个气氛几好啊。系先，平时唔系咁噶嘛，啲即系少少建制噶嘛，啲嘢有噶嘛，咁快啲零零白流，个个都好似好好鬼热血咁咯，话声听。 唔系啊，我冇啦，我好耐冇落过金钟啦，我都系真系拉屎嗰晚先至落金钟嘅嘛，影下相成。 O K 嘅，即系我就有理由唔落啦，话声听，因为而家斗擦问题啦，话声听，其实。即系成日，我又唔可以叫系完嘅，即系记住，而家铜锣湾都未清嘅。 冇错， 其实喺 最新嘅可以补充少少，最新嘅消息就系铜锣湾会喺礼拜一朝早就会清。 嗯， 系啦， 听讲啦，呢个系，咁亦都其立法会门口都有一班 做班咯， 议事喺度又会清啦。其实我唔可以话佢完结嘅。OK， 占领运动你唔好话完结嘅，暂时。OK， 因为录音嗰日嗰个时间就12月13日啦。啊，咁啊，2014年咧，当然系嘛，12月13、14啊嘛。啊，咁就。都星期六出街啦，咁我唔知其实可能节目出街时已经完咗个占领运动啦，系嘛。但系谂下先，咪先今日不上嚟喎，讲呢啲嘅咩？ 唔系，咁其实有样嘢嘅捉得阿牛上嚟，即系好多人都即系特别系啦，我哋有好多网友，特别喺香港呢扎都系第一次参与㗎嘛，即系经历咗成70多日啦都，咁好多人事实上系有啲伤感嘅，即系好似你见嗰日咧，即系嗰晚咧，当政府话即系礼拜三晚咁，礼拜三晚嘅时候，啲人咧嗰个影相啦、留念啦，好似一个 event 大家完啦，跟住你又见到好多人喊啊、剩啊、剩那样咁样，因为你有样嘢啊，你有经验多嘛，你 唔好咁讲，其实喺呢次嘅占领运动嚟讲咧，我参与其实好少。 唔系，我净系想， 我唔系想逃避咩法，我唔系想逃避咩法律责任啊。其实我 你过去经验多嘅原因，你有参与过皇后码头啊嘛。 佢应该你应该某程度嚟讲，皇后码头系香港第一个讲本土嘅占领运动。 系你亦都即系因为经历到最后啊嘛，最后嗰一大家都知噶啦，即系睇翻今次电视一样啦，就系话哦完，跟住清晒，好似大家各散东西咁。你见到即系金钟嗰啲村民个都一样噶嘛，即系大家都话哎呀有啲失落啊，成啊 好啦，有唔同嘅，即系而家成日坊间咧，其实咧都仲讲紧一个好 哇！即系我十年前咧，我啱啱十年前我啱啱参与社会嘅时候，我就成日讲问我自己。而家我唔问我自己噶啦，因为我已经有答案嘅。嗰、那个问题就系咩咧？系赢咗定输咗啦？吓、啊、即系好多人都成日讲输咗啦，你乜嘢争取唔到咁样？即系其实某程度喺网台啦，即系咩吉斯，我都觉得有啲网友咧，咪有啲主持啊，啲兄弟斯巴达咧。系会觉得话，咦，输咗啦，一啲嘢争取唔到啊，咁样啊，咁亦都当然啦，又欧阳杰斯咁，我亦都话赢咗啦，其实某程度，即系其实我想有啲讲法俾大家谂下啦，即系何谓赢，何谓输咧？如果输系清水，赢系橙汁 ，OK， 你有只杯，你斟咗水落去。咁佢咪清水，佢咪输咯，系嘛？斟橙汁就叫赢啦。啊，呢一杯就叫清水，呢一杯就叫橙汁。但系冇人会觉得呢只杯系一杯嚟嘅啫。即系其实根本上，如果冇橙汁、冇清水，佢系一杯嚟嘅。点解会沟咗一啲嘢落去，就个杯嘅身份就冇咗咧？唔好噶嘛，其实唔，你好奇怪啊！即系话，一个占领运动，我参与攞唔到嘢，我就叫输啊！或者我可以叫做话唤醒咗市民，我就叫赢啊。其实唔系嘅，你睇你自己本身啦。讲真，其实即系如果你太大嘅谂法，其实几大问题嘅，成日执在啲赢输里边。即系何谓赢，何谓输咧？即系而家成日都讲啦。如果我有呢、这个世代啊嘅年轻人，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喂，就系佢哋领导呢个社会噶啦。喂，如果呢一班人领导呢个社会，喂，那个雨伞运动去到20年后，可能赢咗噶咯，其实。 系啊。 所以其实，喂，冇赢输嘅，讲真，你始终都系你自己啫嘛，你始终都系只杯。唔好睇你斟啲咩落去咯，讲真。 唔系，我自己觉得嘅系第一样嘢向前看啦，最重要，因为嚟紧即当系假设系一场仗去打嘅时候，嚟紧根本就未完嘅。OK， 最重要一样嘢，究竟立法会通唔通过先啦？第一样嘢，林郑亦都讲咗话，第二轮嘅咨询方案亦都会开始啦，准备。阿牛有样嘢头先讲得啱嘅，就系话，唔好去计较执着赢同输嘅问题。我谂即系我唔系参与咗好多，我都系即系可能近呢五六年真系做咗网台开始嘅时候，可能每一次嘅七一。跟住然之后每一年嘅六四都会去 巡例打卡， 打卡啦，你系啦。第二样嘢就系睇翻嗰个，即系睇翻民情啦，个情况啦。咁会见到一样嘢嘅系过去反而嘅系冇咁多年青人。个年青人嘅意思真系落到去学生嘅话，可能系14、15岁开始，一路至到去24岁呢个年龄层，呢十年嘅年龄层，嗰个关心社会时事政治嗰个敏感度过去系低好多。即系经过今次雨伞运动之后，你会发觉呢扎人系可能嚟紧一个主力嚟嘅。而至少一样嘢嘅就系话 ，OK， 我哋过去即系不想杰斯唔喺度，今日唔喺度啦。我哋过去一路都讲嘅话，香港嗰个价值观，包括我哋嘅法治、我哋嘅民主 ，OK，whatever 呢啲嘢嘅时候，今次落到去嘅系，喂，我哋呢个信息系可以传到去呢一扎10-20几岁嘅新嘅一代嘅时候，喂，呢个其实已经系代表咗我哋已经顺利去做咗一件事，令到唤醒咗佢哋个心态。 呢个讲法咪叫赢咗咯？ 系啊， 赢咗噶啦，系咪先？但咁有啲讲法啦，又话大佬而家公民广场都争取唔到啊，大佬咁咪输咗咯。即系其实。睇你个着眼点放边度嘅啫，你始终都系你啊嘛，讲真，你未死噶嘛，系咪先？未死你紧有机会，所以赢输都未知啊，讲真。 唔系今日揾你 斗场面， 今日揾你做咧，即系一个小，我觉得少少嘅总结系话咩咧？你都讲过，即系可能系10年前咯，系咪10年前嘅时间啦 ？OK， 皇后码头可能系一个 10年，我参与社运10年啫。 但系即系皇后码头开始系即系一个本土嘅运动嚟，咁慢慢你会见到落去 ，OK， 菜园村啦，然之后去到东北件事啦，再带落去嘅系今次嘅雨伞啦。虽然每一个都系一个议题喺度去。间接地令到更多嘅后生一代嘅年青人去关心到呢个我哋嘅香港嘅时事政治，但係每一次嘅系你会见到嘅就係睇落去系一次比一次多人，甚至 OK 国教嗰件事亦都系话 OK 嗰次亦都系撑一班学生嘅，连一啲即系上一代比较老一啲嘅人都会觉得，咦，呢班人其实我哋应该要帮落去，咁有我觉得扭转咗部分香港人心态好嘅。 学生出嚟咧，有后生仔出嚟咧，即系年青呢啲出嚟咧。 係會感染到更加多人嘅。 嗯， 啊呢啲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 嗯， 啊包括我哋天安門嗰次啦， 係咯， 啊甚至好多外國嘅社會運動啦，其實都好多學生出嚟搞啦，南韓嗰啲更甚啦，係咪先？嚇，但係個問題係你頭先你話一路一路就多後生仔，其實唔關事。其實好多人都好都咁講噶嘛。誒，因為通識啊嘛，係咪先？通識你都咪出咗黃之峰。通識呢啲科目係會令出到一啲好似黃之峰咁能言善辯嘅人。 嗯、 OK， 唔係話一定出到黃之峰。 嗯、 你要清楚。因為慢慢嚟講，啲人覺得喂溫水煮蛙越嚟越唔對版啊。 嗯， 就算冇通識，而家咧講翻後生仔都會出嚟嘅。 嗯， 啊，越嚟越唔對版啊嘛。嚇、嗯，只係通識嚟講就令到有啲陳武輝啊呢啲喎能言善辯嘅喎。而家呢一班學聯同我識嗰陣阿土以前嗰班學聯真係爭好遠嘅，話聲你聽。 嗯， 即係阿土嗰陣嗰班學聯啊都好好啊啦，講真，佢論述好好，但係佢都冇新低。吓、啊、但系而家呢班唔系啦，你睇黄之峰，哇，根本山低王嚟，话声你听。喂，你问佢讲论述乜？佢讲到嘅、 嗯， 即系佢而家佢就十八岁已经讲到咯。 你有山低，你揾黄之峰；你有论述的话，揾、啊、周永康。 唔需要，其实唔需要。周永康的亦都有山低啊，甚至黄之峰亦都有论述啊。 嗯， 即系而家系两佢嗰样，而家呢个新世代系你他人通识科就令到呢一班人有咗两样嘢，因为互联网关系好熟好够山闭，吓佢两样嘢都识咗咧，咁啊比以前更加叻嘅，即系跟住其实由阿土开始慢慢由辣椒啊阿土啊，跟住去到中期我全部识晒啲名我唔熟嘅，跟住有一輪就冇乜論述嘅，變咗山低嘅，嚇咁咁嗰時候，但係而家一變咗就融合咗兩種咯。咁其實一有呢啲咁嘅山低，佢換色有山低換色都得到人，嚇、長期嘅運動，佢就可以將呢一套嘢好詳細咁講出嚟，又即係有論述。咁、其實某程度係對個運動永遠都有幫助。 嗯，由九月二十大約廿當時啦，九二八放出去彈啦，數翻大約六日前九二二、九二三到啦。中大嘅13人嘅學生開始啦，可能係去到12月14日嘅聽日就係一個終結啦，最後連銅鑼灣都會清埋啦。咁、但係我自己睇法，唔好灰心，亦都唔好話覺得好失落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向前看咯。 你可以咁諗啊，贏緊㗎啦呢鋪，我哋贏緊啊，等贏啫嘛，咁都得㗎其實。 咁啊， 我好介意話贏輸。 咁啊，當然 講真，坦白講，參與咗咁多年啦，贏過一次未啊？從來未贏過 一次咯， 一次都冇贏過。 有04算唔算贏咧？ 國教 唔係 ，sorry， 唔係04啊，2004年啊，老董落台啊。 哦，嗰次都唔係即刻攞到嘅，唔算贏啦。咪好似話都話，而家公民廣場爭取唔到，咪贏過一種龍術有啊嘛。咁係我係搞十年都未贏過個。 OK， 但係講真，其實我嚟，如果真係問我，我梗係贏咗啦。 嗯， 由葉寶林、陳景輝一扎人開始，慢慢咪多個朱海迪咯，贏多個朱海迪咯。喂，而家仲犀利，哇！ 一扎人， 一扎呢班，哇！ 風風咯， 第二個啦，真係冇得。哇！呢個女仔真係犀利到冇人有，話真係咧啊！喂，跟住落嚟全部都係咁，哇！到呢仲唔贏曬啊？贏咗呢一班精英翻嚟啊！話真係聽，喂，咁樣已經係贏咗㗎啦，喺我嚟講。但係我唔會話贏咗。你系咪唔使争取以后？唔系噶嘛，大佬，永远都要噶嘛，唔可以停噶嘛，即系对一个社会个不公义系永远都存在嘅。 嗯， 所以你喺咁样讲，你争完咗呢样嘢，争取第二样嘢，咁你都未，你都未赢噶，所以永远冇赢输咯。我而家睇个睇法咧，咁即系咪磨滑咗咧？吓、啊，即系我系冇赢输，我 唔介意， 我要。系咪你冇份參與？ 嗯 ，OK， 但當然多多少少都要參與啦。我自己我就會認為，但係你係話去到以前咁前咧，咁你就有另外一種睇法啦。你當然可以喺外一啲嘅參與啦，因為可能唔想見微光燈啊，你咪行下一步咯。啊，你想見下微光燈啊，咁你咪行前一步咯。我成日覺得係咁，所以冇贏輸。總之就問題。你喺翻个队伍里面咯，我成日觉得咁讲。 上个礼拜到啦，金钟清啊，系咪咧？上个礼拜应该上个礼拜到啦。咁啊，金钟清场嘅时候咧，曾经就有个谣传 ，OK， 就话捉你翻，即系谣传啦，就话香港嘅警察咧就捉个对住个女嘅示威者去讲，就话捉翻你翻差馆奸你啦。咁啊，然之后咧，原来喂内地嗰度咧。 就好似仲更加劲。 系咁都啊，内地就唔出奇啦，好多差佬根本就唔使捉啦，根本就就地就奸啦。 喂，有 讲唔系讲呢啲？ 喂，有单嘢系咪应该要讲 咧？唔系讲呢啲啊，讲真过咗啦，发声咧太欧啦。 OK， 不如咁啦，嗰个北上频道啲嘢啦，讲真，唔好成日都即系好多网友，其实我收到好多网友嘅讲法噶，佢同我讲话，喂，而家北上频道唔同咗以前嘅主题啊，即系变咗南丫岛以北啦。明白啦，啊南丫岛以北就梗系讲占中啦，唔使讲啦， 系啩？ 咁其实系应该讲翻罗湖以北嘅。 喂，上个礼拜先讲咗另外一个康康嘅事情。 哦，佢唔同嘅，唔同嘅，即系佢嗰啲就算你唔系北上都会讲啦，系咪先？即系北上我自己觉得系点样啦？一个节目啦，就我唔系想影阿杰斯做节目噶。讲一啲唔多人讲噶啦，讲真系嘛？就例如呢一单嘢啦，盗盲犬盲福啊，即系盗盲犬咁系你系知咩嘅啦？ 知 盲福系一只狗名啦，你就知啦。咁呢一位仁兄啦，阿盲福兄啦，呢只盗盲犬咧，佢系全广州第一只盗盲犬。咁咧佢就喺呢、這个我望望先，系12月，即系呢今年啦，12月11号，十号啊，十号啊，呢、這个差唔多凌晨，即系1号啦，就好似个马航客机咁失联，搵唔到。咁啊，其实呢只导盲犬其实负责咩嘅咧？佢负责一个喺广州啊，佢一位嗰啲叫做咩死啦？嗰、那个叫做讲师啊，佢喺一个大学教授，姓傅嘅，唔知傅咩名唔记得咗啦。喺中山大学咧，教英东体育馆附近，唔知教乜鬼嘢啦。咁呢个教授咧，系嗰日咧就进入喺个喺间去咗实验室度，即系喺间中山大学嘅实验室。咁啊，呢个导盲犬咧就因为呢个中山呢个副教授咧，就系一个盲嘅朋友嚟嘅，相见嘅朋友嚟嘅。咁啊，成日咁啊出入入咧都系要靠阿万福去带领佢啦，咁样系嘛？咁佢去到大学啦，咁啊喺间实验室之后咧，佢就见到佢知道，万福俾我成日搵啲嘢绑住咗，咁不如就帮佢松开啲 狗带啊， 狗带啦，等佢舒服啲啦。呢啲即系读过书系唔同啲噶嘛，对啲动物系咪先？咁突然间翻嚟放松咗之后，入完实验室出翻嚟。万福就唔见咗 啦， 咁好大镬啦！讲真，因为讲真，即系大镬喺边度咧？其实你知唔知训练一道盲犬咧，即系唔好讲只嗱，阿万福系一只金毛寻回嚟嘅， 系啊， 寻回好鬼靓仔啊！我觉得几靓仔。 唔系因为点解咧？补充少少，其实好多道盲犬咧都系用金毛寻回犬嚟训练出嚟。 布达拉多都有 吓， 布达拉多都有， 布达拉多都有。咁因为第一样嘢。佢身形够大啦 ，OK。第二嘅系佢比较纯良啲，同埋比较听话好多嘅，即系佢系中意亲近人多啲嘅，咁所以咧就易训练好多呢啲，就冇咁野性嘅 ，OK。 咁啊，咁啊搵唔到，咁啊好大镬啦！讲真，因 为喂咁啊，教授点翻屋企咧？个问题， 其实万福就系阿副教授只眼嚟噶嘛， 系咯， 系咪先？咁而家就阿副教授盲咗啦，咁点睇？点睇 SKD 咩？咁系咪盲咗啊？咁啊，冇计啦。咁跟住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到成个海珠区咧，即系海珠区，即系广州海珠区，我谂有一成人。都帮阿副教授去揾阿万福。OK， 咁当日咁我就接到呢单咁嘅古仔啦，呢个呢啲咁嘅新闻啦。咁我食紧羊腩煲，咁我就知道阿万福喺边度啦，喺个肚度。我即系咧 ，OK， 喂，大佬你谂下啲咩天气啊，大佬？ 我同你一样，第一老实讲咩天气啊，第二。突然间见到鱼 好食喎，呢只 有嘢喎， 有野味喎、 啊，大佬咁笋嘅， 系咪先？ 点解得佢一隻嘢自己行？ 你要谂一谂，即系喺国内，即系偷狗嗰个情况系嘛？即系尤其是广东省，因为系唔俾劏狗啊， 系 啊，即系唔系唔俾劏狗，系唔俾卖狗，即系卖啲食用狗， 系咯、 啊，但系你可以劏，唔知点解，我唔系好明白啊，呢个 culture 咁所以就形成好多人真系偷狗， 你唔好以为将只狗摆喺咗屋企，即系好似黄杨达咁咧，喺屋企咧就唔会俾人拘捕啊。 系 啦，OK， 都系会有人上嚟敲门， 啲人系会差唔多真系都走上嚟敲，但系当然敲到冇主人喺度啦。 系啦， 即系受惠唔喺度啦，主人受惠唔喺度啦，或者主人去咗台湾啦，系嘛？ 主人去台湾， 去台湾啦，咁样吓，即系一样嘅啫，就会上嚟捉你只狗。但嗰啲人咧，即系道亦有道啊！佢偷狗又偷狗，未必攞你啲钱啊！佢最紧要就系只狗， 又或者只狗咁啱想去行下街、散下步嘅时候，一开门就俾人扣留咗啦！ 喺广东省一大地方啦，当然包唔可以包括香港嘅，由深圳到啦，深圳到广 深圳都少啊！ 黐线啦！嗱，我就话声你听，我亲身咧，有时我夜晚去跳下舞啦，以前啦，而家呢啲真系严打紧呢间舞啦，系咪先？咁我食宵夜嘅。咁呢我喺啲二线嘢即係好似沙湾啊嗰啲宵夜呢大排档宵夜呢每秒秒钟分分钟都见到一隻白色冇毛嘅东西呢挂咗喺返条街上面嚟街上面㗎。 我未见过咁我真係未见过。 甚至唔好话二线即係沙湾呢啲咁嘅地方一线罗湖我都见过㗎即係近啲几年我都见过㗎。咁我有一年呢就去参加食文化节啦唔够今年即係前两年呢又是冬天嚟㗎嘛。咁就我经过啲大排档过海大排档挂咗一只㗎哇真係好精彩。咁啊都讲偷狗先至讲返马啊万福啊咪先。即係好奇怪喺国内。即係如果你平时呢即係我哋广东人呢就唔会食呢隻叫番狗嘅东西。 嗯 啊、就食糖狗。 糖狗。 即係糖狗喺黑狗仔啦。咁其实啲广东人其实都好清楚。即係点解食黑狗仔就等于我哋羊腩煲食黑草羊咗嘛其实。黑色纯啲血纯啲咁先黑狗仔。但係时势亦啲人冇人会养啲黑狗仔嚟俾你食。咁你又要过口瘾喎。咁唯有一样嘢嘅啫。又去偷囉。点解要偷啊一系买好靓贵啊嘛。係咪先。即係其实即係你諗下有专门偷狗去煮嘅我哋反买嘅朋友 ,ok? 亦都有人偷嚟即係真係为咗嚼佢嘅啫话先你呢乜嘢都有。但係个问题话即係点解会买而家食埋番狗因为糖狗少。 係啊。 因为冇市场。 唔係我諗几样嘢。 而且你讲埋样嘢你喺出面嘅糖狗而家广东人都唔养糖狗啦。 係啊呢、這个就係最重要啊。 而家你需要糖狗系咩狗呢流浪狗。 咁你够 咁够胆食 呢个就係最个问题啦。 当然一样照足㗎。 係经过沙士之后老实讲大家见到街边即係你明唔明啊你街边见到狗点解会有啲都会偷有啲仲生存緊嘅原因系咩、当你见到系番狗嘅时候你就知道第一样嘢呢个狗干净啲一定系走出嚟嘅。 但你记住但如果狗贩子呢即係拖嚟賣俾人食嗰啲呢就唔理你咩狗㗎啦流浪狗都一唔关我事㗎嘛。 係啦。 但你 自己偷嚟食 自己果腹嗰啲呢 就識得揀嘅。 就问题就出现啦阿迪。嗱我问呢个问题。点解啲人要偷狗唔係咪佢又我喺街中我偷咗一隻金毛尋回啦唔好话万福啦係万福咁乖係咪先。咁偷咗金毛尋回点解唔自己养呢 贵啊嘛 ！OK， 唔自己养，点解我唔将你狗卖俾人呢而你偷亲都系攞嚟果腹呢 卖咁卖咗，咁佢唔听话噶嘛？可能真系 唔关事，全靠块晶片。 哦， 你明唔明啊？ 咦，有植晶片噶？ 而家有植晶片嘅，你喺广州，即系而家广州咧。但我就系计广州嘅资料咯，好冇吓？咁咧，其实咧就呢个同一孩政策冇分别嘅吓，一户人咧。就只可以养一隻狗仲閪撚過一為一孩政策。即係一家一個住址登記就俾一家先。我唔理你有幾多户人啦都一個户只可以养一隻 狗。 狗。但如果譬如你唔去登記呢咁啲人就可能會 check 你啦拉鳩咗你啦咁你就可能罰錢啦。 拉鳩咗你隻狗去啦。 拉鳩隻狗啦。都係最後都係正嘅啫。 咁一個撚做嘅拉嗰 度。某程度。所以啲人呢就偷咗嚟就唔可以自己攞嚟飼養去販賣去飼養啦。 Oh, okay. OK? 所以一偷返嚟就唯有一個方法就擺落個肚度啦話聲你聽 ,OK? 好撚貴呀即係講開狗呢唔係講食呀即係咁樣講去買一隻返嚟呀。我見到 我聽嗰啲友仔講，嗰啲細細隻咧，好似公仔咁嘅咧，例如治娃娃 ，OK， 又或者一隻外國品種嚟嘅，好細隻嘅 ，OK， 成啲公仔咁嗰啲咧，哇頂你個肺，成皮至少成皮嘢人民幣， 係 㗎，好鬼貴喎！ 即係講真，而且你譬如你一樣嘢，你買你飼養。过嚟我嚟买嘅，你又要攞牌啦。 嗯， 其实而家其实喺广州其实都几先进啊。 唔系呢样嘢我未听过，我都觉得先进。如果每只 有晶片， 每只狗有晶片嘅就真系好先进咯。系 糖狗都要嘅，除非譬如咁，如果你捉紧咗翻嚟，你系会告埋你噶。咁所以通常都会做。 嗯， 咁你话讲到边度咧？咁如果譬如你系一养紧只狗嘅话， 嗯。 咁所以呢就隨時會唔見。啲唔見係搵唔返 㗎。ok。 你袁紅都搵唔返㗎。即係唔好理嗰隻狗係咩價錢。 嗯。 ok。可能係一隻呢個北京又好，去到藏澳都好啦。 咁 即係唔見。 嗯。 藏澳你見咗幾如果攞嚟賣好撚貴㗎。 好撚貴呀。 啊但係借嗰啲藏澳都見唔少㗎話真係聽。臘狗啊。食唔晒都攞嚟搵佢做，我做臘啊，臘搵咗佢先，屌你老母，到时先食 ，OK 啊，即系可以越贵嘅狗就越系会有机会臘咗佢 ，OK 你真系好咧，我真系谂变态， 睇先 咧，嗱我话咧，我唔系话食狗变态，我话臘只狗好捻变态，我唔捻知点解话先咧啊，咁啊又讲翻阿万福啊，系咪先？咁万福唔见咗啦，系咪先？咁啊跟住咧就喺出新聞啦，全呢個廣州都人喺度揾啦。咁跟住出咗好多好多唔奇離古怪嘅嘅故事啦。跟住就話：喂，我見到喺中山大學咧，有一對男女咧，唔知係九個男女啊，會捉撚咗啊！ 萬福 喎，或者咧咁跟住話係咩？咁跟住就你知啦，啲大學嚟噶嘛，有老閉噶嘛，先幾撚多天網啊，天眼啊，係咪先？揾又從來揾唔到有對狗男女喎，咁即係有啲咁嘅消息啦，都唔緊要啦。咁最後通常你知你你唔見咗人又好，你唔見咗狗又好，你會點做啊？ 唔見到人同要報警咯。 報警之後都會另外一種會點做啊？ 開始發嗰啲咩啊？即係貼嗰啲嘢啦， 即係會袁紅啦， 袁紅 大佬。咁袁紅咧就真係好多熱心人士打電話嚟揾啊！ 即係袁紅就好多熱心人士㗎啦， 好多熱心人士打嚟揾。 特別喺中國， 咁啊大概有十零廿個度啦，應該估計啦都話阿萬福喺我度。 我搵到萬福啦， 我搵到萬福啦， 萬福喺我手， 攞返少少酬勞費啊！我知阿富貴就接咗唔少呢啲咁嘅電話啊，咁啊非常接到唔少咁嘅電話，咁點算咧？咁萬福有冇喎？咁啊即係計回應下佢啦。咁啊啲差人都咁啊，跟差人就話啦：阿副教授唔好信啊！啲人係揾唔到㗎啦，其實有啲差人已經放棄咗，放棄咗萬福，因為冇辦法啦， 冇辦法啦， 咁嘅天氣 係咯， 係咪先？阿萬福有乜可能真係，除非佢好萬福嘅，咁係理論上都應該係你揾翻佢，只係喺個肚裏邊揾嘅啫，係咪先？咁啊，搞到幾撚大鑊嘅，咁呢個故事就未完嘅，係啊，未完嘅。咁啊，可唔可以转头第二节翻嚟再讲埋个关子先？ 好啊， 万福之后嘅故事。 好啊，转头翻嚟再讲。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